朝鲜外务省美国研究所研究师金光赫20号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美国冒险的先发制人打击动向只能加速其自取灭亡。评论指出，最近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一份报告，主张说如果朝鲜不回应同美国的协商而继续扩大核与导弹能力，就要考虑实施军事打击。这只不过是那些爱谈空话的人忘却朝鲜拥有氢弹这个战略地位的纸上谈兵。美国穷凶极恶的对朝敌视政策和接连不断的核威慑，只招致了一个使朝鲜时时刻刻增强核武力的结果。朝鲜拥有充分的军事力量，能够在空中和地面、海上和水中等任何空间都应付美国。美国简直是世界一切邪恶的元凶。对于美国极其毒辣的敌视政策和狂妄的侵略战争活动，就必须用超强硬应对和毫不留情立即的先发制人打击来予以对付。这是今天我们所做出的最终结论。即使美国掀起种种万分危险的玩火骚动，但我们绝不会为此畏惧。然而如果他们蠢蠢欲动，胆敢触犯我国，那么我国将要彻底摧毁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美国这个大本营，完全结束反美对抗战。这是我国军队和人民的坚定意志和坚决果断的立场。美国要放明白，其对我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只能加速其自取灭亡。评论强调，如果不顾我国的这一警告，执意在这块疆土上发动核战争，那么注定要死于这场战火。对此，美国必须牢牢地记住。